我想知道的信息。他干掉了橙汁肚，包里有一张麦迪逊的肖像。啊，麦迪逊肖像？不好意思，我不。一张5000元的纸币，随身携带，我的护身符。我的老天，那不是非常危险吗？是谁说过，当超过一定限度，危险程度就没有高低之分了？ 应该是。我想给你一次机会，如果我不给，你也不在乎，对吗？ 我对他笑了笑，喊了服务生，又点写不下去了，他失控了，这背后一定有原因，那个家伙好像要垮掉了，不是疯狂喝酒就是大发脾气，每个着我继续说，可是那本书必须得写完，我们非常需要它。说的难听一点，我的工作就全靠这本书了。但能产出的要好得多。 听众朋友，雷蒙德·钱德勒创作的长篇推理小说《漫长的告别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演播殷超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梦梦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。 是否就是寂寞。